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Hello， 大家好，这个礼拜六10点钟，容共与清党讲到第45集。咁呢个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跟住咧就有呢个清党条例啊。咁各地咧就根据呢个清党条例，全国各省市县嘅党部咧就展开呢个清党行动啊。咁啊，到呢一个阶段啊。呢、这、一個所謂南京政府、南京嘅國民黨啊，呢、这個全面清黨咧就宣告展開啊，個情況咧都非常慘烈嘅。禮拜六10点钟，記得收睇《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主持：姚冠東、阿雲。 咁啊，上翻嚟第二節嘅天地有正氣，咁啊，歡迎各位網友繼續支持啦。咁啊，上一節咧，我哋啊講緊呢個即係呢個民主黨嘅若能議員咧，呢個 許志峰 啦，咁啊搶手機事件啦，咁亦都即係成個立法會都係若能噶啦。咁我哋頭先就提到郭佩凡，我哋就冇一啲實質嘅例子，即係佢講佢幾低 B 啦。咁其實原來咧，阿雲咧又準備咗一張資料喺度，頭先遮住咗嘅，啊就係低 B 郭佩凡講嗰啲嘢嚟嘅，就係話如果香港咧唔融入內地嘅鐵路網咧，將會孤島化，被孤島化，就會被邊緣化嘅咧。屌你老味，你真係唔屌唔鬆化，屌你老味！一條高鐵做乜撚嘢啫？我講咗20000次，無論喺以前嘅節目又好，即係呢個節目我都講過啦。屌你老味，你冇高鐵，你戇鳩嘅，你搭車去羅湖再轉去深圳北，屌你老味，直達嘅，去到深圳北。全國的鐵路你都可以去到的，基本上你使撚一條高鐵，高鐵仲要你諗下，坐高鐵在香港段是特別慢的，仲要 係啊係啊， 你仲要特登去柯士甸嗰度上嘅，仲要行90000几里先去到個站嘅，使撚咩係咪？如果我住新界嘅，新界居民點都多過港九㗎，係咪先？ 我就係新界居民啦， 我都係新界居民， 可以話俾大家聽，可能好多巴打都係新界居民， 係 而家上大陸係好撚容易嘅咋， 係快撚到甩皮啊！你而家廣州個半鐘㗎咋， 係啊， 即係以前你去廣州講緊廣州。城喎，即係你呢個省城喎，即係你去廣州以前好撚耐噶嘛，你又要坐嗰啲咩直通車啊，又要成轉來轉去噶嘛，你而家屌咩落去坐港鐵，跟住去到羅湖去到羅湖直接轉淮豪幾乸快啊！你就算而家去高鐵經嗰啲站，即係呢個所謂而家搞緊呢一地兩檢呢個廣深港高鐵，屌你老尾！你而家長沙湖啦，我搭過火車去武漢幾次啦，好撚快，好撚方便啫嘛，係咪？新界居民一定係多過你港九嘅， 係 咪？你個站喺嗰個咁嘅山卡拉嗰個咁嘅柯士甸嗰個位。我唔通我屌我住大埔，仲要屌你老味坐几廿程车咁走出去搭高铁，为咗咩啊？为咗咩啊？真系唔知为乜噶？你明唔明啊？ 喂，仲有佢高铁喺大陆嗰啲站咧，全部都系唔知边捻道嚟嘅。 即系你民建联呢个郭佩凡呢啲咁样嘅垃圾，仲话咩如不如？即系你话香港会被孤岛，会被边缘化，你都真系戆捻鸠啊！系你先搭嗰啲咁戆鸠高铁，你咁鸠，你咁白痴，先至搭呢啲高铁嘅啫嘛。我哋屌你谂啊，搭飞机噶嘛，系嘛？冇飞机唔紧要啊，有车噶嘛，系嘛？有直通巴噶嘛？有船噶嘛？呢世界咁有其他交通工具噶嘛？ 屌你老尾，你真係戇鳩到一個。 同埋呢，如果你喺呢個時代，今時今日已經係全球化嘅時代，仲要你話會被孤島化呢，我覺得個佩凡真係弱能㗎啦，已經係。而家有好多飛機、好多班次、好多船、好多火車、好多直通車㗎，大佬係咪先？而家你即係你見跨境學童已經係啦，每日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好撚方便嘅呀，大佬。如果你仲要話咩被孤島化，我覺得郭佩凡議員真係弱能嘅。 咩同埋佢話影響未來發展，有乜撚嘢發展啫？講乜撚嘢發展啫？係咪？有咩發展咧？你明唔明？有條高鐵咁個發展有咩好咗咧？係嘛？而家唔係我唔到嗰度啊嘛，唔係我永遠去唔到嗰度啊嘛。你條如果你條高鐵能夠直達西藏青藏高原咧，我就覺得有經濟效益啦。 係啊係啊，即係由柯士甸直達西藏，咁就好 OK 啊！ 如果嗰條鐵路甚至直落印度嘅，咁高速直落印度嘅，咦？我就覺得已經有出啦。 係啊， 我能夠穿過幾多個國家啊？咁就可以將印度嗰啲嘢帶嚟香港啊！我覺得有發展啦。 哇！咖喱好味啊，咁樣 唔係咖喱香港都好好食嘅。 系嘛？印度咖喱可能唔同啦。 本地我哋香港人有香港嘅咖喱嘅。 哦，好啊。 我推介大家去一间就系叫佐敦油麻地街市里面嘅广发好椰子。 突然间讲啲咁嘅嘢， 黐线咁就提起咯。咁即系啲嘢系黐捻线啊！即系例如呢啲点捻会边缘化啫？系咪？即系同埋香港系已经系即系净系机场已经系全世界物流嘅中心嚟噶啦，你仲靠乜捻嘢高铁？即系咩同成日讲？即系我最难顶就系嗰啲咁嘅建制派，成捻日而家倾一地两检嘅时候，成捻日又话点捻样要同呢啲内地嘅铁路接轨？我点解要同你内地大陆铁路接轨啫？屌你！我同日本新干线接轨我就开心。 系 咪？我点解要同你接轨啫？同你接轨有乜好处？你咁多年嚟发展高铁由2007、2008嗰阵时，即系抗争开始，即系拍板起高铁开始呢十年嚟，整十年都冇捻人讲过呢个高铁到底能够有乜嘢嘅好处，系咪？讲来讲去又话同佢接轨，讲来讲去又话咩？你又唔系快咗好多，又唔系平过人，又唔系方便好多，起咗成千亿。系嘛？超捻晒支，冇意义啊！成条铁路跟捻本就系冇意义，系嘛？你一地两检而家你仲要即系划个区域俾大陆人执法，系嘛？我就唔觉得系割地嘅，即系我就唔觉得系割地，我觉得即系又冇话嗰啲阴谋论，又话点样系呢个系开先例啊咩？你啲泛民又系戇鳩嘅，即系你谂啲嘢又系用屎忽谂嘢嘅，屌你！你谂啲令到一般市民能够信服啲嘅嘢啦， 唔系即系其实咧， 早你又唔做一地两检嗰、那个佢未出嗰个方案出嚟，你又唔屌做多啲抗争，你又唔做多啲研究，你唔做啲 suggestion， 系咪？你一地兩檢明明喺深圳做到嘅，點解你要喺香港做啊？係咪？即係冇意義啊！呢件事 唔係，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咧啲建制論咧，永遠咧都係講一啲好空泛嘅詞匯出嚟，咁就當係啊！即係譬如高鐵嗰啲效益，永遠都係話要接軌啊，有經濟效益啊，為咗將來嘅發展。咁但係咩先得㗎？而家建制論又或者中共，永遠都係咁樣嘅，講啲好虛無縹緲、好唔實質嘅詞語出嚟，咁就當係啦。仲有，我覺得郭佩凡呢句説話咧，其實係侮辱咗香港嗰個。國際嗰種大城市嗰種地位嗰種網絡同埋基建，乜嘢冇高鐵就會被孤島及邊緣化咁樣？喂，大佬啊！正如頭先阿東話齋，我哋個香港，我哋個機場已經係全世界最繁忙嘅機場之一，我哋啲網絡已經係好完善。 我哋香港地，香港人有邊度去唔到 嘅？咪係咯，所以我覺得郭佩凡講呢句説話係侮辱咗香港啊！香港會被邊緣化 ？OK。OK，fine， 就算系真系会被边缘化，系啊，我好想啊，我真系好捻想香港可以吓同大陆俾大陆边缘化， 真系好啊， 真系好啊，唔好咁捻多人落嚟， 我哋冇赚好多钱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唔系金融中心嚟噶， 我哋唔系金融中心嚟，我哋冇乜法治，我哋唔公道噶，我哋冇 ICAC， 我哋啲福利唔好啊，唔该，想将香港将我哋同大陆边缘化，由得我哋死啦，好唔好啊？你国家啲咁高级嘅机遇咧，我哋实在受唔嚟啊！ 系我哋想喺深圳河以南安安分分、开开心心，吓笃下鱼蛋、食下牛腩面噶咋？即系我哋其实冇 小国寡民， 系啦， 最好啊！ 我哋冇嗱咁样，你又俾人哋话你 哎呀，我得噶啦， 咩小国寡民啫？嗰个国字， 小岛寡民，好唔好啊？唉，好彩吓得我啫， 小区都得。 小區都得啊， 得我真係。 不過其實一樣我漏咗，即係要講嘅，即係因為點解我哋小區寡民咧？嗱、如果想融合，即係中國大陸嘅經濟建設，想投入國家發展嘅機遇，嚇、想即係將來咧倚仗住呢個中國大陸嚇、即係依循住國家嘅發展，啊嘅經濟嘅快車，啊即係。咁你就不如唔好喺香港啦，咁啊留翻我哋食牛腩面，我哋做啲細嘢得啦。你去大灣區，你去大灣區得啦。你哋全部想發展嘅機遇，你冇搞啦，就去大灣區。嗱，講緊咩咧？即係有一樣嘢都係要本來諗住呢一節係講芯片嘅啫，講晶片嘅咁啊，但係原來仲漏咗一樣好撚重要要屌柒嘅嘢，就係你班咁嘅泛民主派嘅議員，呢班咁嘅碌柒，屌你老母去撚咗參觀大灣區，屌你老母， 好開心啊！小學生旅行啊，好開心啊！ 屌你老母啊！真係成班柒頭咧就走去去。 大灣區 係啦，就去大灣區發展，即係睇下大灣區有幾個咩，即係連埋九個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呢個莫乃光，包括呢個莫乃 B 啊，呢個莫乃光是即係咩人咧？其實佢唔係即係除咗係一個資訊科技界嘅呢個功能組別嘅一個議員，即係已經係撲街冚家產嘅，即係本身佢已經係功能組別已經冚家產，但係而家。佢係其實佢係泛民嘅領袖嚟嘅，即係叫做即係召集人又好，係嘛？其實佢係代表，佢係一個泛民嘅代表嚟嘅。而你作為一個有著咁樣嘅身份嘅人，然之後就去參觀大灣區，呢啲仲唔係通敵賣國？即係呢啲仲唔係通匪係即係咩咧？我唔明白有咩好睇你大灣區？ 唔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呢個大灣區係有問題嘅。吓、啊，有啲嘢唔应该嘅，咁你去参加嚟做乜春先？ 即系你呢啲咁嘅林卓廷，屌你老尾，你去嚟做乜卵嘢咧？系嘛？ 系佢好似咧，莫乃光参观完之后咧，仲要话，咦，有啲嘢好似唔错嘅，有啲基建啊，有啲项目好似发展得唔错嘅，不过咧就咁，我话知你之后有乜嘢讲话咁啊？ 你老尾第一，大湾区就用嚟食卵咗你香港，毁灭你香港嘅。国家整体大计划，我话俾你听，根本成个大湾区计划就系咁，用嚟歼灭你香港嘅，用嚟灭港嘅，根本就系嘛，即系完全系用人口嘅优势，系嘛，佢行你即系近乎香港嘅制度，系咪做个新特区，新型再新型 upgrade 版 2.0 嘅特区，就系行埋你香港嘅普通法，而家研究话想行呢个普通法嘅法制啊嘛，系咪喺经济人口上面？是咪完全係要冚過你嘅，要做一個新香港出嚟。根本大灣區成個計劃就係要你滅港，要你香港冇價值，要你香港冇再存在嘅價值。 嗯， 係咪？你屌你老尾，竟然走去嗱，佢竟然走去參觀呢一個咁樣嘅滅港大計，仲要參與成為一部分。 嗯， 係咪？你呢個根本就説唔過去。成個講真，成個大灣區就係以前阿老董時代都有講過嘅，叫即係大珠三角計劃。 嗯。 其實即係大珠三角共榮圈嚟嘅， 大珠三角共榮圈， 即係呢樣嘢，即係呢樣嘢，係一早已經係諗好曬。但係當年喺1997、1998年嘅時候，香港都仲撚勁即係仲係我哋仲未嚇淪落到今時今日嘅地步嘅時候，我哋喺國際上面都仲係一個即係東方之珠嘅時候，係咪？老董就已經提出話，佢其實就佢 feel 就話。香港嘅咩管埋，最好管埋深圳，啊，最好管埋一個成個廣東省嘅組織一個即大區出嚟，係咪？好明顯啦，係嘛？即係嗰陣時已經有諗咗呢啲嘢，咁後來一路發展啦，一路發展，咁深圳發展咗咁上下啦，係咪？而家即係深圳特區，即係佢好想，即係中共好想做另一個香港出嚟噶，成日都話嗱，以前有啲即係支持建制派嗰啲人啊，或者屌你乜好撚愛國嗰啲柒頭，成日講噶嘛，你香港邊有價值咧？將來深圳都過曬你啦！嗱，梁振英自己講咁啊，深圳過咗你頭啦， 因為我哋向佢哋學習啊，689係 咪？深圳過咗你頭啦，上海都過咗你頭，金融上面上海都過撚咗你頭啦，有啲好支持建制嘅同學，即係我啲舊同學、中學同學咧，嗰啲垃圾咧， 有兩個垃圾嘅。嗰兩個垃圾咧，我記得佢同我講，佢同我拗，好笑嗰次咧就係點嘅咧？我去正總絕食，即係我嗰陣時反國教，我正總絕食。咁有嗰兩條中學同學咧，即係其實以前都幾 friend 嘅，嗰兩條柒頭走嚟探我嘅經驗。佢兩個明明係即係嗰啲好撚愛國嗰啲撚樣嚟嘅，即係但係同我差唔多大嘅咯。你諗下後生搖搖咁撚愛國，你都有問題啊！佢走嚟探我，做乜撚嘢？佢探我又同嗰啲周圍嗰啲義工喺度嗌交喎！屌你老味， 擺明嬲屌啦！ 屌你啦咩維園阿叔咁撚樣兩條，跟住然之後講就話你啊香港你仲你唔跟隨國家啊，你有咩前途？即係香港我哋冇未來噶。如果我哋唔跟中國發展，我哋冇未來噶。因為啊佢成日整咗深圳啊，佢整咗第二個香港，你佢食咗你啦。嗱，好多呢啲論調嘅，好多呢啲咁嘅柒頭咧，好多冇撚無知嘅柒頭咧，即係覺得大陸係會將來會整一個樣嘢去取代香港。去完全將香港做到嘅功能去取代嘅，即係例如而家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啦，即係我哋嘅所有嘢啦，佢會取，因為國際都會咧係取代嘅。講真啦，如果大陸如果中共政權能夠做到呢件事，一早做撚咗啦，做撚到添啦，係咪？佢其實佢亡我之心不死噶，中共亡港之心系不死噶，从来要取代香港呢一个计划，佢系冇谂停过噶，打从深圳特区开始。 其实咧， 你唔谂记得咗边条前海啊？大家 系啊，前海就系想讲前海啊，上海自贸区啊， 上海自贸区咧， 系啊， 开头搞嘅时候又话点点点成，又话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又话屌你老尾啲外资就会去捻晒啦，屌你老尾你。你講笑咩？香港係冇可能被取代嘅，話俾你聽點解啊？因為你中國就算你點樣整個地方幾撚大，人口幾撚多，大灣區幾撚咁撚犀利都好，你冇香港人呢種軟件啊嘛。你冇香港人實施咗百幾年嘅制度啊嘛。你啲戇撚鳩嘅，你啲乜中共啲戇撚鳩嘅，你估香港係山寨貨啊？你估香港系 LV 手袋啊？你唔好话咩啊 ？LV 手袋你都仿制唔到噶。你大陆整唔整到个 LV 啊？大陆整唔整到个 Prada 唔得啊嘛？ 咦，仿制啊？ 系咪 啊？ 你净系识得即系抄人啲嘢，谂住即系你抄足就得啦。但系你都话啲软件唔得啦。我就算你个大湾区好，细湾区好，第时整个唔知乜鸠嘢区好。我就算当你整个叫做新香港区、新港区。完全行晒普通法，完全将香港嗰套法律制度甚至執法制度全盘搬过去，成个 system 将香港嘅硬件 system 成个移植喺嗰个地区，你都一样取代唔到香港，话俾你听，点解啊？你啲中国人咪就咁噶嘛？点執行啊？屌你咩？差不多先生嚟嘅，全部屌你有法啊不依嘅，系咪？谂啲方法绕过呢啲咁样嘅法律啦，咁捻烦噶吓，整份合约吓、又要咁样打嚟印啊，又话咁呢样嗰样噶吓，又 你签就签啦， 咁啊， 你 嗰 个会害你咩？ 我签咗，我签咗，我屌你又唔违得噶，又要诉讼噶，成日都要诉讼噶，系嘛？哇！成日都哎，佢咁样会告我噶，我咁样攞咗佢嘢，佢会告我噶，咁多法律程序要跟噶，你啲中国人跟捻到先算啦，冇可能跟捻到噶，你啲咁嘅中国人， 根本就系民族性啊！差不多先生讲得啱噶， 都唔守规矩，系咯，蔑视规矩嘅民族嚟噶啦，你中共咁捻大嘅政权，全球最捻大嘅党，7000多万党员嘅中国共产党，你有根据宪法一日咩？你哋有 follow 个宪法咩？宪法系国家嘅根本，你有 follow 过咩？你而家嚟香港同我哋讲宪法，你黐捻线啊！你几十年都冇跟随过宪法，你而家走嚟同我讲宪法，你老尾最唔守法嘅政权同你讲宪法，即系个贼同你讲法律，系咪？你话咪野笑啊？ 唔系，其实咧，即系呢个咧，真系民族性嚟嘅啊！中国人识得咩？偷呃拐骗。钻空子啊，写咗啲嘢喺度啦，但永远咧都会有方法啦。其实唔系咁样嘅啊，其实咧呢个咧系可以点样解读嘅，僭建其他一啲概念或者法律，又或者偷换概念，系嘛？咁如果我就算将成套制度搬晒上去大陆啦，冇人识得执行噶。 唔系识得执行，系唔执行啊，唔懂 唔执行， 一唔守噶。 其实有啲嘢咧见微知著嘅呀，大陆人嚟到香港。识唔识排队啊？ 系 喂，其实 佢去到全世界，唔系净系香港。 系咯，全世界识唔识排队啊？喂， 就算有啲人话香港人点柒，香港人其实都系点衰点衰，起码都会识得排队啩，大佬。 你抄即系、就是、你抄呢啲咁样嘅制度，你不如先改咗自己啲国民先啦。 咪系咯，喂， 整咗自己啲 香港人点柒都好，唔会喺条弥敦道嗰条行人路上面。佢行人路中心嗰度打開個夾喺度執嘢啊嘛，唔會噶嘛香港人，咁所以你大陸嗰啲啊屙屎又唔閂門嘅，我真係見過喺啲公車嗰啲廁所度屙屎又唔閂門嘅，大佬 呢個都係一啲即係生活嘅層面啦。但係你諗下去到國家嘅層面，即係去到一個國嘅層面，去到一個國，你啲合約都唔尊重嘅，以前應承咗世貿嗰啲嘢，一屌你咩做咗幾多樣啊？ 嗯， 系咪？一个国际嘅条约都系咁啦，一个国与国之间签嘅中英联合声明，你而家话人哋屌你咩完全完成个历史任务嘅，可以唔跟嘅，即系你成个国家都系咁，你个宪法，你个国家嘅宪法从来都唔跟嘅，随意改动嘅，系咪？喂，大佬，即系每一个任领导人咧，你又将嗰啲嘢写入去噶啦，屌，即系你明唔明啊？喂，你一啲完全冇诚信、造假、唔守法嘅国家，你整十个大湾区出嚟，我话俾你听，你冇办法取代到香港嘅。所以你班咁样嘅民主派嘅议员，呢啲民我唔明你去大湾区做乜嘢？最好笑的莫乃光话，佢去完翻嚟咧，啲人问佢啊，你有咩感想啊？你有咩感想啊？佢又话：屌你咩？经过咧民主派嘅会议召集人莫乃光指，民主派透过考察，深深咁看到大湾区各方面近年嘅改变。 哦， 佢指如果港人要作出贡献，先要维持一国两制，呢、這个亦都系与中央配合嘅政策。而民主党主席嘅胡志伟咧，就敦促特区政府确保香港国际优势同埋优越性。包括法治、知識產權、資訊流通，令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大灣區發展的第一選擇，再輻射至整個大灣區。咁你講乜嘢啫？ 咁建制啊，講啲嘢，咁似建制人講嘅。 呢啲咪賣港咯？屌你老母！你去咩撚嘢大灣區啫？要投資嚟香港嘛？ 咪係咯，你要我哋上曬去。但系嗰样嘢又唔知 work 唔 work 嘅，啊啲人都唔知执唔执法嘅，咁你叫我哋上去做咩啫？啊硬件有几好都冇用啊，大佬。 仲讲到话咩配合国家发展系从胡志伟嘅，就系民主 难听过粗口啊！呢啲说话啊， 就系民主党嘅党主席讲嘅，要配合啊吓国家嘅政策啊，佢讲噶。系嘛？你阿莫乃光就话啲咩讲乜捻嘢咩？点解他只若港人要作出贡献？点解你要贡献大湾区啊？大湾区关你柒事啊？点解你要将啲精力唔发展喺香港嘅经济？你系发展大湾区经济？你觉得发展大湾区经济系有利香港经济咩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咪一样系食捻咗你。你同大陆做生意，你有冇呢个莫乃光啊、胡志伟呢啲，肯定一世人都冇同大陆做合作过做生意，亦都更加冇可能同大陆人即系一齐做过嘢。你同大陆人合作做嘢，佢做乜嘢？佢就要食，佢要吞捻咗你啲嘢，然后将你啲骨头掠翻落出嚟。几捻多都话几捻多，我啲朋友即系曾经同开头系。想去發展嘅，即係到最後都係斷羽而歸，甚至我屋企人嘅祖業一樣，即係同大陸人合作，即係同大陸嘅親戚合作，佢點樣都要分家嘅，都係大陸嗰塊咧都係歸佢嘅，係嘛？ 我哋呢行都有啊，試過噶，有一個戲啊，有一個劇團， 即係佢啲根本冇大陸嘅知識，仲話要貢獻啊！你講 有一個劇團話上海有關當局請佢哋上去表演。咁本来呢批晒㗎喇，喺上面排緊，第二日就演出㗎喇，入緊台㗎喇。但係突然间另外一个部门喺佢哋入緊台期间可以讲话唔使做呀。点解呀？因为题材佢哋唔容许。喂，大家都签晒约㗎喇喎，即係入緊台㗎，第二日就做㗎喇喎。但係可以话唔好做呀，可以唔使做呀，你哋返香港啦，钱可能会照俾你嘅，但係你返香港啦，咁样都得㗎，咁样叫做吓、啊、咁样叫做尊重合约咩，大佬？ 冇合约噶，边有合约？ 签咗出嚟，废纸嚟嘅咋嗰张，厕纸嚟嘅嗰张。 边有呢啲嘢啊？咁即系你呢班咁样嘅所谓泛民主派议员，你就走上去，屌你同佢饮饮食食吓，同佢参观大湾区，佢梗系俾你最好嘅嘢你睇啦，你睇到啲乜啫？即系你能够睇到啲乜？呢啲团只有一个目的，就叫做屌你老尾统战，统战就系唯一目的。而你又咁戇鳩。 屌你老咪俾佢做统战嘅 棋子都唔係喎， 唔係啊 ，Kelefe 老林 任共而 係咪？我唔係睇低 Kelefe， 我好尊重 Kelefe 嘅，我好尊重老林嘅。臨時演員都係演員，但係你班真係連臨時演員都不如啊！跟住即刻大隊林建峰即刻話：，我今次咧成個大灣區嘅 trip， 我最開心就係有九名嘅泛民主派議員參與，擺明呢個就係、是。统战嘅动作嚟噶啦，你班友仲要配合统战，仲要屌你谂乜认真做测试，认真咁样，真系你真系以为认真啊？你真系以为人哋叫你去俾意见啊，去睇啊？大湾区梗系唔捻同啦，梗系变化大啦，你讲乜测啫？屌你老味，成班捻样，好似嗰啲咧，廿年前啊！嗰啲啊，廿年前、廿幾年前咧，啲人啲友咧，第一次上去嗰啲大陸叫雞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哇，原來係咁㗎， 好玩嘅， 好玩啊，好多女揀啊， 原來咁好玩嘅，你唔早啲帶我嚟啊？ 係咯，好平啊啲酒啊！ 哇，啲酒又平咩？ 又送生果盤， 根本成件事就係、 是， 係咪？你班友仲體位配合？即係用身體強誠實體位配合，佢哋做呢個咁肉酸嘅動作，你自己諗下，係嘛？即係呢啲人，即係靠呢啲人，又話咩？又話你香港人投票，仲係要投呢啲人？你投出嚟，你睇下香港人，你睇下你投啲咩人出嚟，係咪？投啲咁嘅柒頭出嚟，係咪？即係你大陸人信得過，就唔會有今時今日啊！今日而家發生嘅事啦，就係、是、呢、這個好彩，呢、這個唔知點解嚇美國佬啊選咗個老侵出嚟，選咗個呢個特朗普。呢、這個特朗普咧，呢一條友咧就唔係同你搞笑嘅， 係 佢真係正經認真， 係同埋好狠心嘅，好果斷嘅。咁啊，發生咗咩事咧？ 咁大家都知噶啦， 係啊， 上個禮拜開始咗中美貿易戰，就係咩？厉害了，我的国啊！ 厉害啊！ 厉害啊！ 我的国啊！今日咧事态咧好似就 真系厉害了，我都觉。 今日事态咧好似有啲新嘅发展，唔单止中兴濑嘢嘅吓，连大家都可能会用嘅，可能而第时咧新 model 咧卖紧6000几蚊部嘅最新 model 嘅华为咧都有事 ，FBI 咧就。介入去調查華為一啲啊，可能喺伊朗啊、蘇丹啊嗰啲業務有冇不當嘅行為喎、啊？ 咁咧，即係其實咧，就係、是、呢個中美貿易戰嘅，亦都未必係其中一部分嚟嘅。 延續 啦，我咁樣理解啦，即係其實好多人就覺得呢個係中美貿易戰嘅其中嘅一個部分啦，或者係升級嘅行動啦。即係其實呢樣嘢咧就 yes or no 嘅，即係我覺得就其實有美國佬咧，即係阿老侵咧有另外一個政治嘅考量，即係我覺得佢係對付中國呢個芯片業。咁但係就其實呢件事事源都係因為中美嘅貿易戰啦，或者係即係呢件事一路發酵，一路發展，一路發展，發展到最發展，即係你又話亮劍。人哋你喺度講亮劍，呢個華春瑩仲不斷話亮劍嚇、啊，你吹水亮劍，人哋真亮劍，特朗普就真係亮劍，一刀捅埋你一個最核心、最核心嘅位置，一刀插埋去，就係喐你啲芯片，就唔準你啲出口嘅芯片去中興先嘅。首先咧就話中興呢個就係呢個冇遵守呢、這個、 嗰、那個協議， 係啦，那個協議就同伊朗做生意。 系 吓，咁就系呢个芯片嘅事件，即系芯片，即系晶片啦 吓。 系啊，即系我搞咗好耐，原来芯片，屌你妈，讲芯咩片啫？ 大发现咁样啊吓，原来芯片即系晶片啊！我仲以为系电话里边嗰啲，我唔识嗰啲高端嘅零件。屌你老味，原来系晶片。 屌你老味，以前我哋叫集成电路，即系 系嘛？系啊， 晶片， 原来系晶片。 咁呢個呢其實呢我自己咁睇嘅，即係晶片嘅事件呢其實係美國佬呢個好高明嘅一石二鳥之計嚟、即係非常之厲害嘅一石二鳥之計。因為除咗中興之外呢，咁佢最大嘅理由呢就係話中興即係仲繼續同伊朗做生意啦，所以我就唔能夠即係我就絕對有七年嘅禁令，就唔再買晶片技術，就唔再買晶片及其他嘅嘢俾你。咁呢一刀就捅到你呢、這個即係高科技業呢，就根本上即刻敲響喪鐘。 中嘅，即係好多人都話中興即將即係好快就崩潰㗎啦。係咪？咁亦都今日嘅即係呢兩日嘅新聞最新啦，即係有人咧，有啲人咧穿作褲就話：，喂，屌你喐個中興唔緊要啊，仲有華為，喂，會唔會係有啲低能評論員咧？即係我已經低能㗎啦，仲原來仲有啲評論員低能過我嘅，即係話就話，喂，會唔會係且可能是阿老習同阿老侵暗砍懟爆中興啊，谷阿華為嘅啫，捧起華為啊，唔緊要啊，我哋有華為啊， 哇 哇 喂喂， 屌你咪即係特朗普做嘢，即係一即係説時遲那時快，第二刀就嚟啦，劏埋你華為，仲大鑊，點知原來華為仲大鑊，就係原來 FBI 即係呢個聯邦調查局就介入調查呢、這個。華為嚇咁啊，即係尋日嘅即係好新嘅新聞嚟嘅啫。咁啊，報導指啦，華為涉及違反美國對伊朗嘅制裁行動，就遭美國司法部美國司法部展開呢個刑事嘅調查。咁咧，彭博咧就引述呢個知情人士就講啦，美國司法部嘅調查咧係由核下嘅聯邦調查局即係 FBI 啦進行。咁係屬於刑事嘅調查嚟嘅。咁啊，內地每日查經濟新聞分析，呢個意味住華為有可能面臨咧額外嘅刑事處罰，遠比中興受到美國商務部嘅處罰嚴重嘅。咁亦都指啦，報道亦都指出啦 ，FBI 嘅探員喺本年初已經開始調查華為過往嘅交易記錄，以調查華為係咪有違反禁令向伊朗出售產品嘅制裁咧。而美國商務部同財務部嘅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 OFAC 2016年咧就曾經向華為發出傳票。尋求有關華為是不是向敘利亞、伊朗和朝鮮這些國家發送美國技術的訊息呢？咁嘅，咁啊呢個報道咧就華為深圳發言人咧 Glenn Scholes 咧就拒絕評論嘅。咁啊，今次受到嘅指控咧，比之前中興受到嘅制裁性質更加嚴重。咁從機構性質嚟講咧，今次 FBI 對華為嘅調查屬刑事調查，意味住有可能即係要面臨即係一個更加嚴重嘅懲處。咁啊，華為被 FBI 查咧，就即係確實係嚴重過中興嘅，因為咧華為今時今日已經係全球計呢個蘋果同呢個Samsung 之後咧，其實係第三大手機生產商嚟嘅。咁大家眾所周知，佢隻小弟咧。就都真係賣得幾撚堅抽嘅，係亦都真係美國中國手機業嘅龍頭嚟嘅。咁今次華為都受到影響咧，咁啊個牽連咧就好重大。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亦都係特朗普相當之高明啊！頭先所講點樣一石二鳥咧？其實大家都以為佢係咪屌你咁喐鳩中國咧？淨係其實佢唔係淨係劍指中國，我想同大家講，其實原來咧，我今日竟然喺一個財經嘅節目嗰度聽到一個消息，原來咧五月嗰位評論員都幾有趣嘅，即係我都借用佢嘅講法啦，我亦都覺得合理嘅。原來五月咧，美國同伊朗即將係要傾一份即係限制呢個核技術嘅條約嘅。咁呢個條約要傾嘅五月。咁原來咧喺美媒即係喺外媒上面咧。其實美國同伊朗已經日日發炮，互相即係喺度討價還價，互相喺度發互相炮轟啊。咁而佢首先懲處你出口技術去伊朗國家嘅呢啲咁樣嘅中國公司咧，其實亦都係對呢、這個對呢個伊朗係有所即係對伊朗係有所嘅制約喺度，即係都係對佢有效果嘅。一邊係打擊你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等到你不要走得那麼快，等到美國還有一個技術優勢，而另一方面另一手也都打緊伊朗，所以其實他一張牌動你華為動你中興，我同時打緊兩國，所以特朗普高明的，我們轉頭回來繼續談。